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8月13号，星期一。每周一我们都会和大家来关注劳动者的权益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黄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啊，有一篇文章在网络上广为传播，但是很快呢，相关的部门就辟谣了。这传播的内容是谣言，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得跟大伙说一说啊，是什么内容呢？最近一篇叫做《劳动法出新规了》这篇文章呢，在网上广泛流传。这文章说，根据劳动法最新规定，如果员工签字自愿放弃购买社保，离职的时候啊，就可以从企业那里拿一笔赔偿金。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企业啊，每个月呢，除了给员工要发工资之外呢，还要为员工交社保。那这部分钱呢，是不会到员工的这个工资里面的。但是呢，这都是企业的实际的支出，对不对？ 是。 所以说呢，企业的这种支出的压力也会比较大一点啊。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员工你自愿，让企业不给自己交社保的话，你走的时候呢，企业会再给你点钱。但是人社部很快就辟谣了。那么他们表示不存在上述所谓的最新规定，同时强调用人单位与员工签订的员工自愿放弃购买社保申请承诺书不具有法律效力。这话分两头啊，首先就说一下这个新规定，没有这事儿，咱也不用太多说啊。 对， 这个是无中生有的，但是在现实的过程当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是企业让员工签一份自愿放弃社保的承诺书或者是申请书。 是。 哎，那这种自愿放弃刚才说了不具有法律效力，为什么不具有法律效力？您给分析分析。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缴纳社保呢，这不仅是企业的一个权利，同时也是企业很重要的一个义务。缴纳社保之后，对企业来说的好处是你分担了各种风险，包括员工的这些像生病之后的报销，哎，像工伤大笔的赔偿，包括像产假期间员工产假这几个月的休假工资，都可以用社保来负担。但是相对而言，对企业来说，那每个月确实也负担了一部分比较高的一个企业成本，基本上是员工本人工资的38%到39%的样子， 将近40%。 哎，那就意味着一个10000块钱的员工一个月可能社保就要小4000块了。所以对企业来说，确实成本也比较高。那有些企业就想降低成本怎么办呢？他就说干脆我也不给员工缴了，反正这个钱我现在给员工缴进去，现在员工也不能立马看到收益。那达成一个协议说，这钱我也不给你往社保里交了，完了每个月我给你折成现金补给你。比如说我交社保可能要4000块，那我给你一个月直接给你现金2000行不行？ 员工说反正我到头也没有这么多，到手也没有这么多， 对， 你这个多出的2000我先拿着。 对，有些员工也是同意的，包括有一些像啊，可能流动性比较大的行业，他觉得我在这个城市可能干三个月五月我就走了嘛， 嗯， 我又到下一个城市，社保我全国各地的缴，如果都能结转还行。现在有些城市之间互相转一次社保其实是很麻烦的， 就是那个企业账户那块啊是不能够流转的。 对，原则上来说是全国应该打通，但实际操作起来可能有些地方仍然很繁琐。 嗯， 但是员工说，与其这样，对吧？我又不是说一辈子我就在这个城市，我又在这儿退休，我在这儿拿这些社保待遇的。那不如我每个月直接多见点钱不是更合适？ 所以说现实出现什么自愿放弃社保是有理由的，就是说没有无缘无故的这种事情出现。 对， 对不对？ 对， 那就是正好双方有这样一个需求。 是， 但是 哎，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可能在短期内企业和员工好像双方都挺乐意，企业少花钱员工多拿钱，但实际上它损害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整个社会保险制度。 嗯， 咱们的社会保险里呢是分成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的，统筹账户就是一个大池子，也就是说今天比如说我出问题了， 嗯， 我需要用到社保来赔偿的时候，我用的除了我自己存的钱以外，剩下一部分钱是统筹账户里是大家的钱，这个钱就是谁出现问题就去救急的钱。那如果所有人都变成了好，我不交社保，对吧？我直接拿现金，就意味着我们的统筹账户的钱会越来越少。 嗯， 包括这几年一直在讲，就是社保空账的问题，是吧？社保账户里的资金增长不够，所以更不能让这种行为我们放任它了。 好，那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一说吧。一般这个员工和企业签一个协议，你情我愿啊，可能这个是有法律效力的。那为什么在社保这个问题上，双方都自愿签了这个放弃了？那么最后还没有法律效力呢？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这种协商一致呢，原则上来说在双方之间达成了就是有效的，但是呢是有例外的，是吧？违反法律规定，违反行政法规，刻意规避法律规定的这些协议是无效的。 嗯， 所以这一条不往社保里缴而直接给现金，典型的就是在逃避企业的用工责任。 换句话说呢，就是给社保这事儿或上社保这事儿是没得商量的，是必须要做的。 对， 不能说我们俩这个握手言和啊，签字认可协商同意这事儿就过去了，不会。 对，所以这种不往社保里缴钱的行为就是典型的损公肥私。 嗯， 两个人自己都觉得得利了，但最终受损的是整个这个统筹资金的量。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交社保的人其实将来我们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损失。 嗯，另外呢，就是如果企业就算是和员工签了这样的协议，员工有一天反悔了，刚才我们说了啊，相关的部门表态说这不具有法律效力。 是， 那最后企业还会吃亏。 对，那就以我们北京为例，北京已经明确的出了规定了，如果企业和员工签了这种给员工现金而不给员工上社保的协议，首先是无效的。 嗯， 第二是员工如果回头来又要求企业缴社保， 嗯， 因为现在缴社保其实跟好多事儿是相关联的，比如说买房买车孩子上学，比如说现在北京的积分落户， 嗯， 这些其实都需要你连续缴纳社保的。那好多企业当时觉得，或者好多员工当时觉得眼前有点小利，愿意这么干，回过头来一考虑我长远的发展又不合适了，如果回头要求反悔要求企业给缴，嗯，企业是必须给缴。 是，昨天呢我还和一位负责招聘的朋友聊天啊，他说现在呢像保安这一块啊，还有服务员这一块，这属于不上社保的一个重灾区。 嗯， 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在这几个领域从业的话呢，一定要咨询清楚然后再就业。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跟我们来沟通。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上午10点呢有一档京城帮帮团节目，这是我们职场帮帮团的姊妹篇栏目哈。我们这个微信群体呢也非常之多，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在上午京城帮帮团节目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互动和留言。虽然我们的名字差两个字，但是我们都为大家啊提供生活和工作方面的服务。那下面我们来说说公积金这事儿。刚才说了，这个社保这事儿没得商量，但是缴存公积金的比例是不是可以商量呢？最近呢，华为成为了风口浪尖的一家企业。他们在7月27号公开确认，在北京、上海等地公司方面的公积金缴存比例由 12% 降至 5%， 与深圳保持一致。 他们在回应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此次调整依据的是住建部等三部委于4月28号下发的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知。很快呢，华为的一名员工就在网上发帖说，这相当于每个月降薪2000块。有人会问，你们缺这2000块吗？答案是缺。这位员工说，自己在北京房价接近于最高点的时候，掏空了家里所有的钱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每个月还房贷加信用贷要18000，公积金再下调2000块钱，他面临更严峻的经济压力啊。有人说华为挣得很多呀，对不对？你还缺吗？那关键看他花多少， 是 是吧？什么人都缺钱，是吧？ 对， 对， 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要跟自己的消费水平一致。那关于理财和消费的事儿呢，不是我们今天节目探讨的重点啊。我们首先得说这公积金下调这事儿，首先要说一个比例的问题。 嗯， 这个怎么不个这个每个地方不太一样哈、啊？什么深圳啊、北京、上海都不太一样，这是怎么解释？ 对，因为北京的关于公积金缴费基数或者说缴费比例下降的这个事儿哈、啊嗯，我们还没看到具体的细则。但是我们知道是其他城市，很多城市对于公积金的缴费比例是可以自主去选择的。 嗯， 比如说5到10之间，绝大多数城市都是这样的。但北京市呢，自打有公积金开始，规定的就是一刀切，你企业只要给员工上。就是员工的公积金基数的12%， 嗯， 这个实际上也是全国最高水平了， 嗯， 所以如果现在确实有新的规定说企业可以自主去选择一个缴费比例的话， 嗯， 我相信很多企业会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肯定是要适当的降一点的。 换句话说，如果政策上面是一个很宽松的幅度让企业选择的话，那企业如果资金成本遇到压力，他们自然会选择下限。 是， 如果企业愿意招人，愿意吸引人才，他自然会选择一个市场价。 对，既然是一个范畴，如果在整个这个范围内都属于合法的情况下，那人企业按照底线去缴，我觉得这个事儿也不能算犯规。 嗯 啊，但是对于我们员工来说，确实会出现像刚才这个员工这样感受非常不好。 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企业的12%和员工个人的12%等于存钱一样嘛。 嗯， 你存进去之后，如果已经买过房，符合提取公积金的条件，那直接这个钱就可以往外提了。 嗯， 所以现在比例降低，确实是直观感受就是每个月等于减了2000块。 对。可以算一下，从12%降到5%，等于少了7%，是吧？ 对， 少了7%的话呢， 如果按照北京市现在封顶大概是25000，25000的话乘以12%，那就是一个月3000块。 嗯， 3000块的7%，37000/2100啊，可不是差不多就减了2000块嘛？ 嗯， 所以呢，我觉得从这里边又反映出一个什么因素？第一，这个员工的工资还是比较高的， 嗯， 对吧？他已经超过北京市封顶25000的月工资标准了。 就是他们企业是按照上限，一个是基数的上限， 对， 再跟他交的， 对。 然后原来的比例也是上限，现在呢就是基数这一块还是上限，比例这一块调到5%了。 是，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的核心在于这个符不符合法律法规， 嗯， 因为我们就像刚才缴纳社保一样，在很多这种法规的问题上啊，它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嗯， 只有合规和不合规这两种情况，嗯，没有中间状态。 对， 啊， 问题是这个企业拿出的是住建部等部委发的一个通知啊，降低企业成本，改进公积金缴存机制，那这是这个部委层面的， 是， 但是在具体执行上面呢，各个地方又有各个地方的这种细则， 对，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在这个李克强同志写当时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到了，是吧？这一届政府的工作重点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降就是降低企业负担， 嗯， 里边明确提到就是进一步降低社保啊、公积金啊这些政策性缴存的费用的比例， 嗯， 以此来进一步降低企业的成本， 嗯， 那我觉得。从这个思路上来看，包括将来可能我们社保的缴费比例是不是适当的会降， 嗯， 包括像现在啊陆陆续续的公积金的缴费比例是不是会降，那我觉得可能未来大家应该对这事儿首先有个预期， 有个预期啊， 哎，另外一个就是说实体经济下行的情况下， 嗯， 我觉得确实咱们也不能把所有的压力全都压给企业， 是，如果企业都不招人了，如果企业开始裁人了，那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是，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就是。不管你原来的日子有多好，你也要有这个风险的意识，对吧？你也要做好一段时间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的准备工作。当然这名发帖的员工啊，他的帖子很长，我看了之后呢，我也觉得非常的心酸。 他就说我这没日没夜的工作啊，我出去到外地连一瓶水都不敢买，这么多年了给老婆连一个名牌包包都没买过，还有很多，反正他就是过得很紧巴很节约，这一下突然又少了2000块，他就觉得心累，扛不下去了。 但是实话实说哈，你像这企业人家还给员工缴公积金呢，那现在是咱们要严格起来说，那还有多少企业连公积金交都不交呢？所以我觉得真的， 就意思他还在华为呢，是吧？ 这是人家是比较规范的企业，是吧？社保、公积金，人家都按样子去给你交。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好多行业、好多岗位直接就签协议，什么也不给员工买，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种合规的企业，有时候我们确实不能要求的太过苛刻。既然法规都允许给企业适当松绑了，那作为员工，我们可能短期内的利益是受损了，但我觉得长期来说，这种和谐的用工关系，一定是企业和员工共成长的。 是，其实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工作啊，一定要看势。什么叫势呢？就是在哪些行业它目前发展的好，我们可以往哪些行业去流动，哪些能力是这个未来需要的，我们要去培养。另外呢，经济形势的问题也让我们应该顺势而为，和企业呢达成一个比较好的合作的关系，这样的话呢才不至于两败俱伤。好，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是一出难忘的戏，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的轻狂你的美，我的离别你的泪，给过你的吻还在老地方，就算老去容颜依然不会变，许过的誓言还在老地方，经过多少算无欢心意，依然不能忘，有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 职场帮帮团每天12:30到13:30为您直播，希望通过我们帮帮团的各位嘉宾能够为大家解决在劳动争议、在职业发展、在求职招聘以及在职场的自我提升等方方面面的需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黄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有的时候啊，我们给企业去办事儿，难免要自己先垫付一些钱，然后企业报销啊，这个其实很正常。 对， 但是现在啊，随着各大支付机构他们的这种活跃啊，有时候我们消费啊还能够中到一笔意外之财，中奖 是 啊，什么刮红包啊，摇一摇啊，不知道大家最高中过多少钱啊？下面这个案例呢，就和一位朋友用支付宝中奖有关系。那么，这个月初，武汉的一个服装厂的员工小张在办公室采购物品的时候呢，意外得到了一个支付宝的大奖，多少钱呢？4888。我看了这个新闻，我在想，这不会是这家公司的广告吧？通过这种新闻传递出来，大家会想，不会啊，这是真事儿啊！本来以为喜从天降，但是没想到呢， 老板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咬定这奖金不属于他，属于公司，要求从小张的工资当中扣掉红包的金额。小张一个月工资啊才3500，如果要抵扣红包，那就意味着他一个月的钱就拿不到了，还要再交公司几百块钱。那么事情发生之后呢，他觉得很委屈，他想寻求大家的帮助。他说钱是自己种的，是吧？ 嗯， 有句话叫什么，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那是一个笑话啊。那他这是凭本事中的奖，为什么要给公司呢？他觉得不应该。那大家呢也有大家的意见，有网友说就应该属于小张，还有人说这付款花的钱是公司的钱，中的红包理应还给公司啊，甚至还有律师也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那想问一下我们今天嘉宾啊，兴国，你站哪头？ 对，我倒倾向于这个钱还是给小张比较合适啊，因为这个中奖行为是在什么环节上中的呢？是在这个支付环节。 支付， 哎，在支付环节里是小张用个人的某一个账号去做了这么一笔支付， 是。 而这一次的支付行为中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奖人是小张，应该问题不大。 嗯， 啊，至于说他是带企业去做这样一件事儿，这个是不是影响他中奖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中奖这个事儿啊，是属于涉性合同，也就是说。 涉性， 哎，对， 哪个性啊？ 幸运的幸 啊，哦， 射击的射， 吓死我了 啊！ 我以为性别的性呢， 没有没有， 怎么弄个合同怎么成涉性合同了？ 所以这种 幸运的幸， 对， 有这么一种合同叫涉性合同， 对 啊， 嗯。那这种合同就和我们去买这些什么足彩、福彩、体彩是一样的， 一样的。 就是，买彩票，人家不保你一定能中， 是 吧？2块钱中出500万，那人人都中，这不叫买彩票。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不中的几率是很大的， 嗯， 而中的概率是很小的， 嗯， 那这个就是这类合同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你付出了成本不一定是有收益的，所以像这个支付宝摇奖一样，你可能花钱花10年，你也未必能中上一次奖， 嗯， 啊，像我自己在周末什么摇免单，摇了这么多久，基本上最好成绩就摇出1毛多钱， 哦，我比你强，我摇了1毛3， 是吧？所以大量的可能性是你中不了，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老板非说。你的这次带公司的支付行为中奖了，就必须把钱返给公司。 嗯， 我觉得有点过了。 嗯， 因为这事儿不是说你支付就一定能中的。 嗯， 你支付10年你也未必能中上一次。那这种小概率事件，一定要说是企业的钱，所以奖金也是企业的，我觉得不合理。 嗯， 而且再话又说回来，这笔钱真的要给企业，你企业怎么做账啊？这算什么收入啊？营业外收入还得单列一项。 嗯， 啊，所以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也不应该。是吧，对于这些不该你拿的钱还一定要盯着员工非给要回来， 好， 我觉得老板有点小气了。 这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事件呢，就是他用了这个支付的软件在进行支付，嗯，而这个软件呢又是他个人绑定的他个人的账号和银行卡，对不对？ 对。 那如果我们改一改，他从企业那里支取了一部分钱， 嗯， 去采购， 嗯， 正好这个商场搞活动，对吧？嗯，甭管你是企业客户还是个人客户，都能拿一张奖券，一看这奖券中奖了，拿着企业给的现金去采购，然后中奖了，那这个钱又算谁的呢？ 对，所以我们得看这个购买行为，或者说我们这个中奖的原因是什么。 嗯， 那这次里边中奖的原因是小张的这一笔支付行为。 嗯， 而这一笔支付实际上是用他个人账号在操作的。 是的， 人家把奖也是打到谁操作的，我就把钱给谁。 嗯， 背后的事就不管了。那么企业采购，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奖券，那就要看这个到底是企业作为这个中奖人有没有这个资格了。 嗯， 啊，那如果说谁作为这个商品的采购人，谁就有权利去中这个奖的话，我觉得企业说我们中一笔奖倒还说得过去。 嗯，所以这个还得一事一议分情况，是不是？ 对，因为这个本身中奖就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所以说，嗯，其实我们看之前就是研究这个事儿也好，讨论这个事儿也好，其实也非常少。 嗯， 因为这个中奖嘛， 因为奖金金额比较多，所以大家就关注了。哎， 对，而且像这次，那实际上他花了3500，挣回4800，像这种情况下，等于企业如果把钱收回去，企业还挣了钱了。 嗯， 是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不应该是企业主营业务里的范围吧。 嗯， 只是中奖挣钱的企业，我觉得这企业也够一呛。 嗯，好，那问题就是企业老板怎么知道的呢？啊，所以有人说了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发朋友圈得有选择性的发，不能什么事情都往上发，对不对？ 对 对这企业确实应该来说这个好彩头，对吧？ 是。 咱们说完了法理，说说情理。那员工干这事儿中奖了，那以后他更积极啊，想着

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下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天午后到夜间本是有雷阵雨天气，请听众朋友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黄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企业给员工买机票、买酒店、这个住宿房间所产生的这种会员权益到底归谁的问题，是吧？特别是在这种北上广深啊这种大城市啊，员工出差是一件非常频繁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对， 企业报销这个理所应当。但是呢，很多的航空公司啊，它不分这个机票是谁买的，一定把这个里程积在这个乘坐人的身上。 是， 包括这些酒店也是这样，是吧？他会给这个实际的入住的人积这个积分。那么有的人的这种航空里程啊越积越多，他甚至可以全家度假都从这个里程里面出了，都不要花太多的钱。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要不要再补钱给公司呢？ 对，所以实际上我们要看，像企业给员工安排正常的差旅，那么去报销，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儿啊，就应该是这样的。那么至于在这个的基础上，如果航空公司也好，酒店也好，对于这些实际的乘机人或者对于实际的入住人，相应的还有一些积分鼓励的话，那这个东西算谁呢？我觉得这个要看他奖励的对象是谁。 对象， 哎，如果奖励的像航空公司奖励的就是实际的搭乘人，所以这个积分只能积在员工身上，这个不存在说你把它怎么能给到企业账户啊，没有这个概念。包括像酒店，可能你入住多少晚，我可以相应的产生一些优惠，那这些应该说都是给这个实际的入住人个人的一种奖励。所以这部分呢，当然企业也没办法拿走，我们也没办法说把这个东西再变成一种什么财产性利益，再算成钱给企业算回去，这个也是不现实的 啊。 包括其实像前几年哈， 因为现在都没有了，现在都没有这个什么过年发点票发点卡的事儿了哈。 嗯， 可能往前倒一些年，企业可能还会曾经发一些东西。那其实像这些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到，你虽然可能有消费的权利，但实际上无论是这个产品的发票也好，还是相应的可能其中还会有一些折扣或者其他一些，那这些当然都是企业拿走的了。 嗯， 所以如果企业可以把我们说附加的这部分利益拿走，那我相信哪个企业肯定也都是要把这块要扣下来的。所以说像航空公司也好，酒店居住也好，这种东西确实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把这部分积分算给企业，那就是员工自己的嘛。 嗯，所以我们首先得看合同，就是他赠送积分这个行为在合同里是怎么约定的。 对，我们得看对象是谁，如果对象是个人，那企业就别掺和了。 嗯，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中奖这个事儿，如果中奖行为是谁的支付宝账号支了这一笔钱谁就中奖的话，那我觉得企业非把钱要回去就有点过分了。 对，所以如果航空公司以后开发出这个系统了，谁支付算谁的积分，那可能企业可以自己给自己积分， 对 不对？ 包括现在我们用的手机叫车软件里边有一些企业号嘛，你如果是因公，比如说接送客户或者上下班等等， 对， 你用企业的这种方式去支付，那相应的无论是未来产生的这些税费的发票，还是说可能里边会积里程或者积什么各种各样的奖励，那当然就是企业的了嘛。 嗯， 直接以企业的行为在上面开账号，那就是企业的。 嗯，好，那与此同时我还联想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那种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这种公务的交流是吧。 嗯， 我是某个城市的领导，我代表我们这个城市去那个城市访问去了，那对方呢赠送一个东西给我们。 嗯， 这个东西可能还挺贵重的，那按照规定我得把这个东西啊 上 交了，对吧？ 对， 我不能放在我的家里面， 是 啊，放在我的桌子上，我天天看着它。哎，你看，同样也是公务行为，对吧？人家赠送的东西，我这就上交了，那边坐飞机就可以自己坐了，这怎么理解呢？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的公务员，他比如说，无论你是区长也好，市长也好，甚至更大的领导出国访问哈， 嗯， 你自己所在的这个职务啊，它不是和你个人不能简单的划等号。 嗯， 我们国家的很多职务实际上是属于国家机关中的一种。 嗯， 啊，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某位领导去国外访问，那实际上你是代表国家去的，你的这个职务是国家给的。 嗯， 所以人家馈赠的礼物其实也不是馈赠给你这个张三李四王五一个人。 嗯， 而是你代表这个背后的这个职务是吧，或者代表这个国家也好，代表这个城市也好。 嗯， 它的馈赠实际上是基于这样一种概念。 嗯， 包括我们的公务员法里也是有规定的，对于这些馈赠的礼物是要向公司，不是公司了，是要向这个自己所处的这个单位去申报的。 嗯， 啊，应该上缴的。 嗯， 啊，这个和我们普通人，我就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是一个普通员工，我就坐个飞机，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啊，不一样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我代表我们的这个公司啊去外面参加一个行业会议。 嗯， 行业会议呢准备了一些小礼品。 嗯， 哎，小礼品虽然不贵但是也非常漂亮精美啊。那这种我可以拿回家吗？还是说这个我要回到公司上报呢？ 对，严格来说啊，如果说严格的说，我觉得这些还是应该向公司进行一下申报的。 嗯， 但是我们看有一些像有时候人家送的也就是根笔啊，一个小本子是吧，印上 两块钱一根的这个， 哎，印上我们，比如你来参加我的会了，我把我的东西印上， 嗯， 就能提示你将来翻到本子想起来我开过会。 嗯， 如果是这些其实价格也不高，然后也就是个日常生活用品范畴内的，不是说送你一根好几万的大金笔。 嗯， 那我觉得上交不上交大家自己掌握吧。 嗯，好，所以你看就是我们有时候呢做的事儿是代表公司或者说代表这个政府机构啊，是一种公务的行为，但是呢与此想产生的一些奖励啊一些馈赠啊还真的得分情况啊，一事一议。这是我们有一位朋友替公司采购中了一个大红包说起啊，也希望听众朋友今后啊去替公司办事的时候啊都能够交好运博得一个好彩头。好，我们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里是职场帮帮团，这位朋友他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嘉宾。他说我毕业之后啊进了一家知名集团的 A 部门，后来呢这个部门解散了，我当时有两个选择，去 B 部门或者是领一笔遣散费。后来啊我选择了遣散费，但过了没多久呢这个集团的 B 部门的人力和我联系，希望我去那儿任职，但前提是我需要把当时给我的那笔遣散费啊退给他们。但现在情况有变啊， 就这个 B 部门呢，已经不属于这个知名集团了，它已经被集团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那我如果想去的话，应该退钱吗？谢谢。 对，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如果非员工本人原因的，比如说像这种 A 部门 B 部门实际上是关联一个公司里的关联部门，或者是关联企业，是吧，几家公司 ABC 公司都是一个老板， 嗯， 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员工如果从 A 公司跳到 B 公司，或者从 A 部门跳到 B 部门， 嗯， 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拿过经济补偿金的，是可以连续计算工龄的。也就是说这个员工已经在前边那段工作中把这个经济补偿金拿了，也就是说他的工龄已经给他折算过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拿的那个遣散费就是您说的这个经济补偿金呢？ 对，也就是说比如说他前面已经工作五年了，那这五年的经济补偿金人家前面的企业已经给过他了， 嗯， 意味着他到下一家企业去就职的时候工龄又从零开始计算， 就是在那家企业的工龄从零开始算。 哎，从零开始计算，那工作几年未来再拿补偿金。现在要求他退回去的意思呢，大概是说你还上我这儿接着干， 那这前提是一家企业， 对，我接着给你计算这段工龄， 嗯， 但是你把前面的钱退回来， 嗯， 其实严格来说这样对企业是不利的，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员工水涨船高，随着自己工作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履历的增加，职位越来越高，收入越来越高， 嗯， 那计算经济补偿金的时候是按照员工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计算的，比如说他现在干了五年，你给了他经济补偿金可能是5万块，你现在让他把钱退回去，重新把那五年的工龄加进来，等到未来有朝一日这个员工从第二家部门再离职的时候，他计算的可能是五年又加上后边五年的一个10年的工龄，但那会儿他的工资可能涨了呀， 是 企业其实付出的钱是更多的 啊。 眼下你可能是收回来一笔钱，但你要考虑到未来那个时间点上你给人员工的钱可能更多。 但是我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企业这个 B 部门会不会认账的问题，因为他如果把遣散费退还给这个 B 部门，这家企业呢又承诺他说，那原来你的工作年限我们继续承认， 嗯， 你在我这儿干几年再加上原来的那几年啊一起算工龄， 对， 他会不会承认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 B 部门已经卖给了一家新的公司了， 是， 那么你签劳动合同也是签新的劳动合同了， 对， 那你之前签的劳动合同可是跟那个集团签的，对不对？ 对， 他可以不认吗？ 对，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是两说啊，如果是 A 部门跨 B 部门员工来上班，然后他提出来说那你把补偿金退回来， 这个可以理解， 哎，这个可以理解，如果变成了 A 公司跨 B 公司， 嗯， 啊，你要说这俩公司是关联公司， 嗯， 有这种要求我觉得也还好说，那目前这个情况来看这两个公司是不是存在关联关系可能不一定， 嗯， 如果说啊，比如说我到一家公司求职，这家企业跟我说，你从上一家走的时候拿没拿过补偿金？我说拿过。他跟我提，那你把上一家领的补偿金交到我这家企业， 嗯， 我把工龄给你加上。我觉得这种要求，如果换作我是肯定不会同意。 对啊，因为你跟这个企业的工龄计算的唯一一个方式是看你的劳动合同啊。 对。那么后边的这家公司是可以给我出一个承诺函的。 承诺？ 哎，我承诺。你从哪年开始的工龄就算作我们公司，他可以承诺， 可以承诺， 但是我前面的工龄我已经拿到钱的情况下，我把钱交给他，这没道理啊， 我卖理财好不好， 哎，人家 A 公司发给我的钱我都到手了，我到这边求职我又把钱交给 B 公司， 以后你给不给我还不知道呢， 万一这 B 公司干几年黄了可怎么办呀？ 对， 那你的工龄再长也没有用， 我连工资都拿不到， 对，所以我倒是觉得已经拿到手里的钱， 嗯， 没什么太大必要再给往回退了吧， 是，但是我想这位朋友他肯定是想去那工作， 是 啊，现在人家提出来就是前提是要把这个遣散费或者是经济补偿金退给人家，他就犹豫了，对吧，那面对一个好的工作机会和平台要不要交这钱，那您就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衡量了，这笔钱多少啊，是不是， 是， 你在这个平台一个月能挣多少啊，发展的空间有多大呀，这个你自己心里掂量掂量，是吧，还有就是你能不能够找到其他的还不错的地方， 对，因为这个前面的钱已经拿了，如果把钱退回去又换回，嗯，换成工龄， 嗯， 是吧， 嗯， 那如果在后一家企业这个员工干得不舒心想辞职走，那可钱就都没有了， 嗯，是，所以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不去 B 部门还有没有 C 部门 C 公司 D 公司你可以去选择， 是 吧，如果说你说我都玩了几个月了还没有找着，我心里有点着急了，钱也不够花了， 嗯， 那我想你还是要考虑工作的问题，对吧？ 要照香露说的，他也去不了了，钱都花光了嘛，想去也去不了了。对， 好，后面就是一个职业发展的问题了哈。我们每个星期二呢，会跟大家来聊职业生涯的问题啊。有机会你可以把详细情况呢跟我们说一说，希望也能够帮到你。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时候啊，上班也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没出事儿还好，大家呢一团和气，其乐融融。但是有时候要企业遇到问题或者自己遇到状况的话呢，确实啊，现实还是很骨感。这两天有一个消息啊，基本上在这个微博微信里面刷屏了，就是一个高管生病了，工资一下子就降了，巨降。原来呢是25000，现在呢1200。这个尤先生是一家美资物流公司的大客户经理，已经工作24年了。3年前一次体检，他被确诊为肝癌，住院的次月，注意啊，是次月，他看工资条的时候就发现只有1200块钱了，这就是他病假医疗期间的薪酬。但是他原来的工资月薪是25000，这让他产生巨大的落差。但是企业的负责人说，这种做法合法合规，也并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医疗期之内工资是怎么发的啊？如果长期患病的话，他这劳动合同该怎么办的问题。首先从25000到1200这个怎么计算的，我们并没有看到细节，是吧？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他的工资巨降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医疗期内的工资是如何发放的。 对，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医疗期啊，它也分几种。你像工伤医疗期，这个是必须维持原待遇的。25000就按25000接着发，原因是你为公司受伤了嘛？ 对， 所以公司有义务承担这部分。 是的。 相比于工伤医疗期呢，剩下的就是非因工医疗期。非因工医疗期，比如说我自己摔着了，像这种我自己身体发生疾病了，和工伤没关系的。那非因工医疗期的病假工资是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的80%进行发放， 或者说按照他当地的一个标准。 对，当地最低工资的80%，绝大多数城市都是这样的。那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市最低工资现在是2000，80%就是1600，那每个月就是按照这个标准给员工发放。而且有一些地方可能发这个工资之后，还要是不是扣一些什么社保之类的。所以这个呢，确实非因工医疗期的病假工资标准是非常低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员工这个生病和工作没有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苛求公司必须得维持一个像他25000已经很高了，还要维持这么高的一个标准来，来这个保证员工这个长期病假期间的这么一个收入问题了。所以这个确实是有法律规定的。那病假之后，尤其原来工资比较高的人嘛，病假之后拿了当地最低工资的，是吧？80%甚至更低的一个比例，他当然会觉得感情上接受不了。 这个直接就是当地的最低工资了。并不是说你拿一个基本工资，或者是再拿一些什么其他的这种收入了。 对，绝大多数城市和你个人的原来薪酬水平就没什么关系了，变成给你画一条统一的线了。 但这个其实也看企业，如果企业愿意给你发 可以， 那也无所谓。 对，包括我们也见过有一些企业真的是病假期间我们发全额的基本工资，你顶多就是不拿提成了。 对， 我相信25000的员工基本工资可能也得好几千块吧。 是的， 所以这个呢有时候也看企业。但是话又说回来，和刚才像交公积金的是同一个话题。那么既然法律法规允许说不低于这条底线就是合法的，我觉得对于这种是吧，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其实现在整个企业也不太好做的情况下，到底有几家企业会给自己设定那种高于法定标准的这种义务，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得看一看。 是的，当然可能在不同的企业确实有不同的做法，有的企业说规定我们不能够不执行，但是呢企业可以从工会的这个开支里面，或者说我们高管的这种个人工资里面，可以拿出一部分作为慰问金啊， 对， 来帮助你。 对，现在很多企业是会有那种像 工会的互助会， 嗯， 或者是像企业自主的搞一些这种什么互助基金， 对， 每个月从工资里扣掉个5块8块， 是的。 如果最后出现问题的时候，互助基金当然可能也给不了很多的钱啊， 嗯， 但起码也能凑出这么一笔钱， 嗯， 对于发生情况的员工进行一定的支持， 是。 就和我们刚才说的社保统筹其实概念有点相似了， 这是企业内部的。 哎，企业我做一个小池子， 嗯， 大家平常几块几块的往里续， 是。 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从池子里拿出钱去帮助这些急需要。哎，帮助的员工。 对，是的。刚才也说到工会了哈，其实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工会啊还是不错的， 嗯， 那么如果您的企业是北京工会会员的话呢，你每月交了这个这个会费的话哈，其实工会那块也有一个这个大病的这种报销 哦。 哎，大家如果啊得了一些重病的话，不妨也去咨询一下工会啊，或许你的那个医疗报完之后的剩下的一些钱还能再报一点啊。 对，所以说到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觉得除了社会保险啊，包括就是企业工资这些法律法规之外，可能我们也得提到一些，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尤其现在奇奇怪怪的病可多了， 嗯， 可能不知道是大家工作压力大呀，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嗯， 可能也得有相应的一些规划。 嗯， 像前一段上映的那部电影是吧？ 我不是药神。 哎，出来之后大家就提到说，像这种看病的问题，像这种个人如果患病之后收入降低的问题， 嗯， 我觉得确实不能把所有的这些问题。把所有的问题出了之后都压在企业或者压在这些社保政策身上， 嗯，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医疗期内的社保可不可以断，能不能断，如果不断又是怎么缴纳的。 对，那么在员工的非营工医疗期之内，社保还是要正常缴纳的， 嗯， 原来是多少基数还是多少基数。那么非营工医疗期满的，这个是和员工本人在这家企业工作的年限相关的， 嗯， 他会有一个折算，工作多长时间是3个月，工作多长时间是6个月。这个非因工医疗期如果休满了的话，企业是可以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关系的。 好，那么我们知道社保呢分两部分扣啊，企业要扣一部分，员工也要扣一部分， 对 吧？那如果说他员工的工资已经比较低了，不够扣了，那怎么办？ 对，像咱们北京规定的是，这个是到手的钱， 嗯， 最低工资的80%是员工实到手的， 嗯， 所以这个前边不够扣的这些钱就由企业去负担了， 嗯， 那就意味着企业，你像25,000的员工，他的社保咱按40%算，那至少也得是 10,000， 哎，小10,000块钱了， 嗯， 然后这么算下来，那就意味着企业要去承担那部分费用， 嗯， 同时要保证他到手是不低于这个标准的， 嗯， 这个看各地的执行， 嗯。嗯，换句话说就是社保不能断， 对， 社保的标准也不能变，至少在它医疗期内是不能变的， 是，除非赶上调整的时候，那就再说了。 嗯，是。那么员工的那笔钱如果不够交的话， 要由企业来承担， 那就企业来承担。 对，所以其实对于非因工的这些员工，企业也负担了很多的费用。 嗯， 因为毕竟这个期间，首先发病是和工作和企业没关系的。 嗯。 第二一个，这个期间呢，他长期病假肯定是不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 是。再说一下，就是如果员工长期患病的话，企业是可以跟他解除劳动合同的。 对，按照自己的非营工医疗期去算， 嗯， 医疗期满的企业是可以和员工解除劳动关系的。 当然，这个医疗期呢又比较复杂啊，它不是说一次，还可以有的可以延长。 对，是要折算的，包括像一些重疾，包括像这个终身患病的，是不是可以延长？ 嗯， 这个就要具体问题再具体说。 这个确实非常的细啊， 嗯， 大家有机会啊，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也可以找机会去询问一下律师。非常谢谢今天黄兴国律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祝大家哈，工作呢是开开心心的，身体啊是健健康康的，生活啊是顺顺利利的。好，接下来是北广沟，明天再见，谢谢。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大嘴乌鸦。